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去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两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作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与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不感兴趣，都忙着做别的事情，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起他们的艺术，也就存着瞧不起人的心，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他们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联系斩断，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炼的、贫弱的小贵族，本身也分化成为许多敌对的小组，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因为不能扩大范围，他们便拼命地往下挖，把泥土翻来翻去，直到把里面的精华吸尽为止。于是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个人站在原位上，在大雾中挣扎，没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个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反之，在莱茵河的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像巴黎被铁塔威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息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他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束缚，而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他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像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吸引到法兰西的那股生气相求的力量，法国有谁想得到呢？ 身首起源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兄弟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叫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来就来吧，咱们的手紧紧地握着，像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儿飞跃。克里斯多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河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寻求着两翼的平衡。他越赋予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是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像的成分反倒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克里斯多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模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模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恼火。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里斯多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一无价值，倒是另外一班对他个人表示反感，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音乐家，能够使克里斯多夫欣赏他们的才具。反感、对立，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等人至少是活着，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克里斯多夫开玩笑地说过，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有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把他恭维了一阵，以为能讨他喜欢。克里斯多夫问他，我的音乐能使你满足吗？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爱或恨吗？啊，是的，大师。那么你还是免开尊口，你根本没什么可说的。因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因为需要吸收别人的思想，所以他受着和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人的吸引。他所交的朋友都是把他的艺术、把他的理想主义的信仰、把他的道德观念看作已经过去的人。他们对于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社会关系另有一套看法。他们都是好人，但精神上是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把克里斯多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种悲痛与苦闷，对他们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当然更好， 克里斯朵夫也不愿意叫他们懂得，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来证实他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他所要求的就是要有机会认识别的思想，爱别的心灵。要爱，要认识，越多越好。要看，要想法子会看。他现在不但能容忍别人抱有他从前攻击过的思想，而且还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更丰富。因为乔治不像他那样把人生看作悲剧，他才更喜欢乔治。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或者都像克里斯朵夫一般有那种英雄式的克制功夫，那么人类也太贫弱了，太灰色了。人类需要欢乐，需要无所顾忌，需要敢于大胆地亵渎偶像，包括最神圣的在内。但愿高卢民族的诙谐精神永远不灭。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须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日的信仰开路。一个人渐渐地离开人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明白了。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凡是近处看来相互冲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片和谐。克里斯朵夫对于物质世界的无穷的变化也像对于精神世界一样的看清楚了。这是他第一次意大利旅行的收获。在巴黎，他特别和画家、雕塑家来往，觉得法国民族的精粹都在他们方面。他们非常大胆地追逐一切动的现象，抓住那些颤动的色彩，把隐蔽人生的网扯下来，使你的心快乐地直跳。在一个真有眼睛的人，一滴光明等于汲取不尽的宝藏。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极乐世界，无脑的喧闹与战争还算得什么？便是这些喧闹与战争，也成为世界奇观中的一部分。应当把什么都抓在手里，把积极的力与消极的力，把人生所有的材料都投入到我们心中，让它们融化。结果便是在我们胸中锻炼出来的塑像，精神的美果。凡是能使这个美果更美的，都是好的，哪怕需要我们牺牲也无妨。从事于创造的人是不足道的，只有创造出来的成绩才是真实的。想要伤害我们的敌人休想接触我们，我们是受不到你们攻击的。你们只咬到了一件空的衣服，我的身体早已不在那里。他创作的音乐境界变得恬静了，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在胸中积聚爆发，消灭的雷雨。现在的作品却像夏日的白云，堆积的山峰，通体放光的大鹏，缓缓地翱翔，把天空填满了。创造就像在八月里宁静的太阳底下成熟的庄稼，先是模模糊糊的，元气充沛的迷惘的境界，像丰满的葡萄，饱蘸的麦穗，像怀孕的妇女一般，有种说不出的欢畅的感觉。管风琴隆隆地响着，蜂房里的蜜蜂唱着歌，从这片沉着响亮的音乐中 渐渐地显出主要的节奏。行星的轨迹分明了，开始打转。于是意志出现了。他抓着风驰电掣的梦境，像驯服野马一般把它紧紧夹着。创作的灵感，懂得带着它飞奔的节奏，自有它的规律，非服从不可。他束缚那些疯狂的力，替他们定下目标，指定行程，理智与本能开始合作了。黑洞洞的影子开朗了，前面的路上还有一团团的光明，他们也会在未来的作品中酝酿为互相关联的小天地。画上的稿画已勾勒停当，小色朦胧中露出他的面目，色彩的和谐，脸上的线条都变得明确了。为了完成作品，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宝藏，记忆的仓库也给打开了，冲出一阵阵的香气，精神解放了感官，让他们如醉如狂，他自己可不声不响地伏在一边等着，预备挑选对象。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工人们用着从感官方面抓来的材料，把头脑所设计的作品开始去做了。一个大建筑家是需要一批技术纯熟而肯卖力的工人的，大教堂便这样的完工了。而上帝瞧着他的作品，觉得还不够好。建筑家把整个作品打量了一番，想亲自修改一下，使它更和谐。幻梦完成了。哦，我的上帝！夏日的白云，通体放光的大鹏，缓缓地翱翔，整个天空被他们的巨翼掩蔽了。然而他的生活并不限于艺术，像他这一类人不能不有所爱。他要的不但是一视同仁的爱，为艺术家散播给一切生灵的爱，而且还需要有所偏爱。他需要把自己给一般由他亲自挑选的人，这是树木的根须，他心中所有的血都是靠这个爱更新的。克里斯多夫的血还没有到枯竭的时候，还受着爱的培养，那是他最大的快乐。他的爱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格拉齐亚的女儿，一方面是对奥里维的儿子。他心中早已经把两个孩子结合了，以后还要在实际上把他们结合起来。乔治和奥洛拉是在高兰德那儿见到的。奥洛拉住在他表姨母家里，每年在罗马住几个月，余下的时间都待在巴黎。他18岁，比乔治小5岁，个子很高，身子很直，姿态优美，头不大而脸盘很宽，淡黄发，皮肤给太阳晒得黑黑的，明净的眼睛，笑盈盈的，老是若有所思，肥胖的下巴，褐色的手，又美又圆又结实的胳膊，长得很好看的脖子。他很快活，爱享受，精神非常饱满，没有书卷气，也很少伤感情调。他性情像母亲一样的懒散，能一口气睡11个小时，余下的时间他荡来荡去，嘻嘻哈哈，似乎还没有完全醒。克里斯多夫叫他睡美人，常常使他想起萨皮娜。奥洛拉上床也唱歌，起床也唱歌， 没来由的哈哈大笑，像儿童一样的傻笑。哥哥的笑声像打嗝，谁也说不出他把日子怎么消磨的。高兰德千方百计想教他一套漂亮的功夫，那对一般姑娘像油漆一样很容易涂上去，对奥罗拉可完全没用。他什么都不想学，一部书可以看上几个月，觉得作品挺有意思，但过了八天，连名字题材都记不起了。他满不在乎地写错别字，谈到高深的问题常常闹大笑话。他的年轻，他的兴致，他的没有书卷气，甚至他的缺点近于麻木的糊涂、天真的自私，都使人觉得耳目一新。而且他老是那么自然，但这个老实而懒惰的女孩子有时也挺会无邪地卖弄风情，勾引一般青年，居然到野外去写生，或者谈谈肖邦的夜曲，拿着从来不读的诗集说些想入非非的话，戴着同样想入非非的帽子。克里斯多夫留神看着他，暗中好笑。他对奥罗拉的感情近于父亲的慈爱，宽容的，带点打趣的意味，同时也有一种前进的心理。因为这个预备接受另外一个人的爱的女孩子，便是他当年的爱人的化身。谁也不知道克里斯多夫的情爱深到什么程度，唯一能够猜到的是奥罗拉。他从小看见克里斯多夫差不多老是在他的身边，甚至把克里斯多夫当作作家族中的一份子。以前不像兄弟那样受宠爱而感到痛苦的时期，他不知不觉地跟克里斯多夫亲近，猜到克里斯多夫也有同样的苦恼，而克里斯多夫也看到了他的悲伤。两人并不明言，却把彼此的苦恼放在一起。后来奥罗拉一发现母亲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感情，便自以为参与了他们的秘密，虽则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他什么。格拉齐亚临死托付给他的使命和此刻戴在克里斯多夫手上的戒指，他都懂得其中的意义，所以他暗中和克里斯多夫不知有多少的联系，用不着了解清楚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复杂。他很真心地喜欢那个老朋友，虽则从来不能花点精神把他的作品弹一遍或看一遍。他颇有音乐天分，可是连把提献给他的乐谱裁开来的好奇心都没有，只喜欢跟他不拘礼数的聊天。而且自从知道在他那儿可以碰到乔治·耶南以后，奥罗拉来的次数更多了。在乔治那方面也从来没有觉得和克里斯多夫在一块儿竟会这样有趣。可是两个年轻人只过了好久才体会到自己真正的感情，他们先用着讥讽的眼光相看，两人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一个是流动不已的水银，一个是沉沉酣睡的死水。但没有多少时间，水银变得平静了些，而酣睡的死水也似乎清醒了些。乔治只摘奥罗拉的装束，只摘他的意大利口味，不大懂得细腻的层次，喜欢对比的颜色。奥罗拉却挖苦乔治，学他那种老气横秋而有些装腔作势的谈吐。尽管互相揶揄，两人依旧很高兴，可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或是为了能相互讽刺呢，还是为了能借此搭讪。他们甚至把克里斯多夫也拉了进去，克里斯多夫也俏皮地替他们传递冷箭。

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便是这样的，暗中使两个孩子接近，等到成功了，他又差不多埋怨自己。他不分高低地爱着他们，但把乔治批判得更严，因为他看出乔治的弱点。而另一方面，他把奥洛拉看得非常理想，自认为对奥罗拉的幸福比对乔治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乔治近乎他的儿子，可以说代表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不敢决定把天真无邪的奥罗拉交给一个并不怎么天真无邪的同伴是不是罪过。他们俩订婚之后不久，有一天在树荫底下谈话，碰巧克里斯朵夫从后面走过，听见奥罗拉一边说笑一边向乔治问起他以前的一桩私事，克里斯朵夫不禁吓了一跳，乔治却很痛快地说了出来。此外，他们俩还坦然地说些别的话，表示奥罗拉对于乔治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像克里斯朵夫那么重视。两人虽则非常的相爱，却并不把彼此看作是永远分不开的。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他们那种洒脱的精神固然也有它的美，但和旧制度的白头偕老、至死物余的结合是大不相同了。克里斯朵夫望着他们，不免有点惆怅。他们和自己离得很远了。载着我们儿女的船驶得多快呀，可是耐着点吧，早晚大家都会在彼岸相遇的。克里斯朵夫时常和艾麦鱼线谈起他的孩子们，很喜欢乔治的艾麦鱼线，开玩笑似的说克里斯朵夫已经有了奥罗拉，应该把乔治让给他，克里斯朵夫垄断一切太不公平了。虽是两人很少和外界往来，他们的友谊在巴黎社会中差不多已经成为了美谈。艾麦于县对克里斯朵夫抱着热情，只为了骄傲而不表示出来。为了要遮掉这点感情，他还故意喜怒无常，有时对克里斯朵夫很粗暴，但这也瞒不过克里斯朵夫。他知道这颗心现在对他多么忠诚，也知道这忠诚是多么可贵。没有一个星期他们不是见面两三次的，逢着身体不好不能出门的时候，他们便写信，都是一些好像来自远方的信。世事的变化远不及思想在科学与艺术方面所表现的进步使他们感兴趣，他们老是在自己的思想中过活，对他们的艺术苦思默想，或者在混沌的事实中间辨别出一些无人发现的， 可是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留下痕迹的微光。更多的时候是克里斯朵夫上艾麦鱼线那儿去，虽然从最近一次病后他的身体也不见得比朋友强，但他们早已认为艾麦鱼线的健康需要更多的修养。要克里斯朵夫轻而易举地爬上艾麦鱼线住的六层楼也不可能了，走道的时候要歇好一会儿才能喘过气来。他们俩都一样的不知保重，尽管两个人的支气管有病，时常会气色，却都是烟瘾很大。克里斯朵夫宁愿自己上艾麦鱼线家，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奥洛拉往往为他抽烟的时候而和他争吵，使他不得不躲开。两个朋友在谈话中间时常会剧烈的呛咳，停下来相视而笑，好比两个做错事的小学生。有时一个会教训另外一个正在客呛的人，但只消一口气平下去，受教训的一个就坚决抗议，说咳嗽与抽烟无关。艾麦鱼线堆满纸张的书桌上有个空的地位，蹲着一只灰色的猫，一本正经地瞅着两个抽烟的人，带着责备的神气。克里斯朵夫说他是代表他们的良心，因为不要跟良心照面，他便把帽子盖在了猫的身上。那只猫非常虚弱，也不是什么名种，当时艾麦鱼线在街上把它从半死的状态中捡了回来。他受了那次磨难，从来没有复原，吃得很少，难得玩，没有一点声响，性情极温和，睁着聪明的眼睛盯着主人。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显得挺可怜，主人在家的时候便心满意足地待在主人的身边，不是沉思默想，便是几小时地对着可望而不可及的笼中的鸟出神。只要你对他表示一点关切，他就很有理地打鼾。艾麦鱼线兴之所至地摸他两下，克里斯朵夫下手很重地摸他几下，他都是耐着性子接受，永远留着神，不抓人，不咬人。他身体娇弱，一只眼睛老在淌着眼泪，常常咳呛。倘若他能说话，一定不会像两个朋友那样厚着脸说抽烟与咳嗽无关。但是他们的行为猫一律忍受，仿佛心里在想，他们是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艾麦鱼线很疼他，觉得这个可怜的动物的命运和自己有些相像。克里斯朵夫还认为他们连眼睛的表情都是相同的。那也不足为奇，艾麦鱼线说，动物往往反映他们的环境，相貌会跟着主人而变的。一个糊涂人养猫，目光绝不跟一个有思想的人养的猫相同。家畜的和善或凶恶，坦白或阴险，聪明或愚蠢，不但依着主人给他们的教训，还依着主人的行为而定，甚至也用不着人的影响，单是环境就可以改变动物的长相。山明水秀的风景可能使他的眼睛特别有神采。艾麦鱼线的灰色猫是和没有空气的顶楼、主人的残废以及巴黎的天色调和的。艾麦鱼线变得和气多了，主张行动的使徒此刻竟相信只有一桩行动是好的，就是勿加害于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掀起人间的巨潮的那些力只拿他当作触发行动的工具，一旦完成了任务，他就一无所有。行动继续在那里进行，可不需要他了， 他眼看着他向前，对于加在他个人身上的侮辱差不多已经不以为意，但对于诋毁他信仰的行为还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这个自由思想者虽得自命为摆脱了一切宗教，还取笑克里斯朵夫是个伪装的教士，但像所有强硬的思想家一样，他究竟有他的祭坛，把梦想作为神明一般的供奉着，不惜拿自己做祭礼。现在这祭坛没有人去礼拜了，艾麦于县为之很痛苦，那些神圣的思想大家千辛万苦才把他们捧上台的，一百年来最优秀的人为之受尽折磨的，现在却被后来的人踩在脚下，怎么能不伤心呢？所有这个法兰西理想主义的辉煌的遗产，对于自由的信念，为了他有过多少圣徒，多少英雄，多少殉道者的，还有对于人类的爱，对于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境界的渴望，都被现代的青年们闭着眼睛糟蹋完了。他们中了什么疯魔，竟会追念那些被我们打败了的妖怪，竟会重新套上被我们砸得粉碎的枷锁，大声疾呼要求武力的统治，在我的法兰西心中重新燃起仇恨与战争的疯狂。这不但是在法国，整个世界都变成这样了。克里斯朵夫笑容可掬地说，从西班牙到中国都受到同样的暴风吹打，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避风了，连我的瑞士也在高唱民族主义，哼，不是滑稽吗？你看了这个情形觉得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潮流不是少数人的可笑的情欲激发起来的，而是操之于一个支配宇宙的看不见的神明。在这个神明之前，我知道低头了，倘若我不懂得，那是我的过失，不是他的过失。你得想法去了解他。可是你们之中谁肯操心这个问题？你们得过且过，只看见近边的界石，以为那就是路程的终点。你们只看见鼓动你们的浪，看不见汪洋大海。今日的浪潮是昨天的浪潮，我们的浪潮推动起来的，而今日的浪潮还得替明日的浪开路，使明日的浪忘了今日的浪，正如今日的浪忘了昨日的浪。我对于眼前的民族主义既不赞赏也不害怕，它会跟时间一同过去的，它正在过去，已经过去了，它是梯子上的一节，咱们爬到顶上去吧，输送给养的军草自回来的。听啊，它已经在打鼓吹笛了。 克里斯朵夫拿手指在桌上打起鼓来，把猫吓了一跳。 现在每个民族都有个迫切的需要，要集中自己的力量，立一张清单，因为一百年来各个民族都改变了，而这改变是由于相互的影响，由于世界上一切聪明才智之士做了巨大的投资，建立了新的道路，新的科学，新的信仰，每个民族和其余的民族一同踏进新世纪之前，的确需要把自己考察一番，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面目和财产。一个新时代来了，人类要和人生订一张新的契约， 社会将根据新的规则而产生。明天是星期日，个人都在那里结算一星期的账目，扫除房屋，希望把它整理得有条有理，而后站在共同的上帝面前和别人联合起来，跟上帝订一份新的同盟公约。 艾麦鱼线眼睛里反映着过去的梦境，望着克里斯朵夫，他等着克里斯朵夫说完，停了一会儿才说： 你是幸福的，克里斯朵夫，你看不见黑夜， 我能在黑夜里看到东西。在黑夜里日子过得久了，我变成一头猫头鹰了。 那个时候，他的朋友发觉他的举动有了改变，他往往心不在焉，人家说话的时候也不留神听，他笑容可掬，若有所思，人家一提醒他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他就忙着道歉，有时他用第三人称代表着自己： 好，克拉夫托会替你把这件事办了的。啊，克拉夫托才不在乎呢。 一般不深知他的人说，那是他的自溺狂。其实正相反，克里斯朵夫是站在旁人的地位上从外面来看自己，他已经到了一个时期，对于为了美的奋斗也不在乎了，因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相信别人也会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且归根结底，像罗丹所说的，美永远会得胜的，社会的恶意与不公平也不能再使克里斯朵夫反抗。他笑着说，反抗是不自然的，而且生命已经渐渐地离开他了。的确，克里斯朵夫没有从前那么健壮了，一点体力的劳动，走了一点长路，或者跑得快了一些，都使他感到疲乏，立刻会喘不过气来，心跳得厉害。有时他想起老朋友苏兹，他这些感觉从来不跟别人提，提了有什么用呢？只能叫人担忧，同时你的健康又不会有起色，何况他对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也并不当真。他不怕害病，倒是怕别人强迫他保重。由于一种神秘的预感，他想再见一见故乡，这是他一年一年拖下来的计划。他老是想等下年再说吧，这一回他可不再延期了。他对谁也不通知，偷偷地走了。在故乡逗留的时间很短，克里斯朵夫要去找的景象都没有找到。上次他回来看到城里刚开始有点变动，现在大功告成，小城一变而为大工业城市了。古老的屋子不见了，公墓不见了，原来是萨皮娜的农庄，此刻盖了一所烟囱高耸的工厂。河水把克里斯朵夫同时玩耍的那片原野给冲完了，一条全是古怪的建筑物的街道，提着克里斯朵夫的名字。过去的一切都晚了。好吧，生命还是在继续下去。或许在这条提着他的名字街上，破旧的屋子里有别的小克里斯朵夫在出神，在痛苦，在奋斗。规模宏大的市政厅中，大家奏着他的一件作品，意义给完全颠倒了，他简直认不出来。好吧，音乐受到了误解，也许会把新的力量刺激起来。我们已经播了种子，你们爱把它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把我们取做你们的养料吧。 黑夜降临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在城市四周的田野中漫步，大雾在田上漂浮。克里斯朵夫想着快要照着他生命的大雾，想着那些他心爱的、离开了世界的、躲在他心坎里的人。那降临的黑夜快要把他们和他一起盖住的人。好吧，好吧，黑夜，我不怕你，你是抚育阳光的。一颗星熄了，无数的星会亮起来，好似一杯沸腾的牛乳，空间的窟窿都洋溢着光明。你不能把我熄灭的，死神的气息会使我的生命重新燃起火焰。从德国回来，克里斯朵夫想在当初遇到阿娜的城市中耽搁一下。自从离开阿娜以后，他完全不知道她的消息，他不敢写信去问，多少年来一想到她的名字就会发抖。现在他安静了，什么都不怕了。可是晚上在靠着莱茵河的旅馆里，听到熟悉的钟声预告下一天的节日，过去的印象又复活了。河上传来当年那股危险的气息，他此刻已经不大了解。他整夜回想着那件故事，觉得自己躲过了可怕的主宰，不由得悲喜交集。他不知道下一天究竟怎么办，一会儿又想去拜访伯罗姆夫妇，但到了第二天勇气没有了，他甚至不敢向旅馆打听一下医生和他的太太还在不在，他决意动身了。正要动身的时候，有股不可抵抗的力量逼着他走到阿娜从前去做礼拜的教堂，掩在一根柱子的背后，那儿可以望见阿娜以前常来下跪的凳子。他等着，相信要是阿娜来的话，一定还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果然有一个女人来了，他可不认得。那女人和别的妇女完全一样，胖胖的身材，饱满的脸，滚圆的下巴，淡漠与冷酷的表情。他穿着黑衣服，坐在凳上一动不动，既不像在祈祷，又不像在听，只向前望着。在这个女人身上，丝毫没有叫克里斯朵夫想起他所等待的那个女人的影子。只有两三次，有一个古怪的姿势，好似要抹平膝上的衣褶。从前，阿娜是有这个姿势的。出去的时候，那女人在她身边慢慢地走过，双手抱着放在胸前，捧着一本圣经，阴沉而烦闷的眼睛对克里斯朵夫瞅了一下，闪出一点微光。他们彼此都没有认出来。他挺着身子，直僵僵地走过了，头也不回。直到一会儿以后，克里斯朵夫才心中一亮，在那冰冷的笑容底下，在嘴唇的某些皱纹中间，认出了那张他曾经亲吻过的嘴。他的气色住了，腿也软了下来，心里想，主啊，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吗？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而我自己又在哪儿呢？爱他的人在哪儿？我们的身体吞噬我们的残酷的爱情，现在留下些什么？不过是一堆灰烬。